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28集，本宫回来了。便见自远而近走来一名中年男子，他并未和那些官老爷和少年郎坐在一处，而是远远地坐在特制的席位。这男子约莫40来岁，面目生得黑瘦而狰狞，穿着一件松香色的长锦衣，衣饰极为富贵，可惜只有一条腿。这便是当今皇帝的胞弟玉亲王了。玉亲王是皇帝异母同胞的亲兄弟，年少时曾在刺客手下救过皇帝的命，也因此左腿受了伤，不得已截肢，从此成为了一个瘸子。自此以后，玉亲王性情大变，残暴凶狠，性格乖戾，更是收了一屋子的姬妾，外头人尚且不知内情，皇家人却是知道的一清二楚。这玉亲王很有些肮脏的怪癖，被他玩死的女人数不胜数。玉亲王妃早在7年前就死了，这其中也很是蹊跷，奈何皇帝和太后都护着玉亲王，王妃一家便也只得吞下这个苦水。而近日玉亲王府突然传出消息，玉亲王有意要纳妃，一时间定京城中众人都猜测不已。玉亲王地位颇高，又有皇帝和太后宠着，选王妃也是要门当户对，高门大户家的真心疼爱女儿的，自然不愿意让女儿进那等狼窟，也有只将女儿当作交易筹码的，却巴不得将自己的女儿换作荣华富贵，哪怕是牺牲一条命。看那之前的玉亲王妃一家，虽然损失了一个女儿，却在皇帝补偿般的照庇之下，不是越来越繁荣了吗？沈妙的目光划过玉亲王，又划到了女眷席上任婉云的身上。果然，便见任婉云的脸色亮了亮，对一边的义夫人说道， 陛下果真待玉亲王殿下极好呢。 都是在后宅里摸爬滚打的人，义夫人几乎立刻就想到了任婉云打的什么主意。虽然有些鄙夷任婉云做事也太绝了些，可是自家老爷和沈贵是一条线的，他自然也是要偏帮着任婉云，便笑着说道， 不错，虽说年纪大了些，却也是会疼人的。 陈若秋在一边低下头，慢慢地吃着点心，嘴角的笑容却有些古怪。疼神？任谁都不会想自家女儿嫁给一个瘸子官夫，就算再会疼人，再权势滔天，那也是把女儿往火坑里推。他思及此，又转过头看了看沈妙。沈妙耐心地执着棋子，一步一步地顺着棋局落子，似乎一点心思都没有分在其他人身上。陈若秋的心中突然有些没底，自落水后沈妙醒来便像是变了一个人般，难不成这就是沈信的骨血终于觉醒？沈信一家可都是暴烈的性子，若是沈妙得知了任婉云的打算，他会乖乖地接受吗？正想着，却见沈妙似乎察觉到了他的目光，抬起头看了他一眼，那一眼十足冷漠，本就是十月金秋，霎时间让陈若秋的心冷到了冰里。沈妙低下头看着手下的棋局，上辈子金局宴中他出尽了丑，回府后却被任婉云向沈老太太提起了玉清王府的亲事。任婉云说， 小五如今这般行事，无一长处便罢了，还丢了沈家的脸，哪家高门会愿意娶小五这样的姑娘？眼下还有玉清王府这门好亲事，小五过去了便是王妃，有陛下和太后娘娘照拂，那可是个有福气的。虽是腿不好，年纪大了些，可咱们小五也没什么过人之处，不算亏了小五。 说得冠冕堂皇，实则恶毒无比。是后来他花重金买通了荣锦堂的丫头才得知了这番话的。沈老夫人心底本就恨毒了大房，沈信乃原配所出，当初沈老爷在世的时候就亲厚沈信，让既是沈老夫人心中妒忌。好不容易熬死了沈老爷，沈信却又因为军功在身动不得，动不得沈信总能动得沈妙。而对于一个女人，没有什么比让她嫁得不好更让她痛苦的了。沈老夫人和沈婉云一拍即合，当即便要遣人去玉清王府提出此事。沈妙心中又怒又怕，她那时恋慕傅修仪，心一横，当晚便携了包裹去了定王府上请求收留，又不顾自己名声故意让人传出此事，想着既然名声都坏了，生米煮成熟饭，嫁给定王做妾都比嫁到玉清王府来得好。当时便气得沈老夫人人仰马翻，傅修仪心中虽恼，面上待他却是不算太差，或许也是看出了沈家兵权于他的价值。虽然对沈妙不甚热络，却也没有反驳。后来沈信年底回京，迎接他的就是满定京城女儿自奔为眷的事实，他又惊又怒，沈妙却不惜以绝食抗议，沈信终究没办法，拼了一身军功，终于为他换来了定王妃的名头。可谁也没有想到，那才是真正噩梦的开始。沈妙闭了闭眼，前生的种种错误似乎都是从今世开始的，而今世注定要成为他今生的转折。欠了他的那些人，现在就统统开始准备还债吧。 喂，一个人有什么玩的？ 耳边突然响起一个声音，冯安宁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他的面前，面上还带着一些别扭，在他的对面坐了下来。 不如和我对弈一盘。不过你会下棋吗？ 冯安宁低头看向棋盘，本是无意随口一说，这一看之下却有些来了兴趣。仔细瞧了一会儿，终究是没有瞧出来什么由头，便问： 这是什么下法？我从未见过。 这不是下棋，这是打仗。 什么？ 现在看不见，这种棋只有最后吞子的时候才能看得见。沈妙淡淡地说道，就像一张网，牢牢实实严丝密缝地盖住，一个都跑不了。冯安宁打了个冷战。 说什么呢，怪瘆人的。 他瞧着南卷席，突然眼睛一亮，有些促狭的看了沈妙一眼。 你看，定王殿下到了。 南卷席上，定王傅修仪一身绣金松蓝长袍，青靴玉冠，好不风光。他本就生得俊朗，气度又颇为冷峻，然而行事却亲切，似乎并没有高高在上的皇子架子，一路走过都能够引起女眷席上的惊呼。沈妙低着头，握着拳的手指嵌进掌心，十载相伴，倾心扶持，换来的不过是白绫一条，满门血债，甚至一双儿女也因此命丧黄泉。这个人外表看着有多良善，内心就有多狠毒，表面有多公正，实则有多狠心。上辈子这个人赐他全尸，今生今世他就要此人死无全尸。傅修仪，本宫回来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